咁咧就而家排到你，如果你係2月25號，2020年2月25號11:14之前登記嘅咧，咁咧就會喺下個禮拜一、禮拜二就會輪到你啦。咁我哋定期我哋知道啦，大家唔使嚟問，我哋定期公布。而家去到邊度，咁你自己 check 翻你自己嘅 email， 咁你就會知道你大約幾時會輪得到。點解咧？就因為我自己預計啊。呢、這個口罩方會嚟緊啦，其實 再次出現 係會再次出現，包括係一啲高規格嘅 N95、1860啊、1860 Plus 啊，依啲咧係會短缺嘅啦。其實 所以而家有人觀察得到口罩嘅價格又開始慢慢地係有少少回升啦，已經係 40多宗，我諗聽日後日係好關鍵，所以咧大家記住，你哋登記咗嘅嗱，我再講一次，其實大家 check 清楚你哋嘅電郵地址，好多個電郵地址係串錯字嘅，大佬啊！Yahoo 就 YAHO， Gmail 就 GAMI， 真係咧嚟到叫你問你電話號碼，又噏極都噏唔到，佢都唔知道用邊個電話登記。有啲人就俾假名，我叫做邊個咩名啊？我叫做乜太咁樣。阿乜太，我哋點？你點解俾個英文名啦，俾個真名啦？你咁驚嘅話，就唔好嚟申請啦。坦白講，已經就每日就煩到不得了，翻嚟整機。我有個義工叫做 Richard。佢係證人嚟嘅，你都識嘅啦。Richard 落去幫你整機，就係每日就見到我翻嚟就喺度入緊嗰啲粟米膠，然後喺度整緊嗰啲咁樣嘅嗰個 platform， 又話呢啲又話咁樣又壞咁樣又壞。我哋有成十幾二十部機啊嘛，唔係呢樣壞嗰樣壞嘅啦，已經係。所以真係大家 你做 幫幫忙，我義務幫你哋印係唔緊要嘅。 技術員又做埋行政嗰度辛苦。 係啊，我義務幫你哋印係唔緊要嘅，但係問題就係你哋要。做好自己本分，第一清清楚楚。如果你委託人嚟攞嘅，唔該你話俾嗰個朋友聽，你係用乜嘢電郵登記，乜嘢電話 number 登記，就唔好嚟到，然後企喺度先至打電話問功課，去問翻你用咩名登記，跟住嗰個人就話我都唔知喎，咁跟住嗰個人就話俾我聽，我都唔知喎，咁咁如是者咧就一路一路，而家我哋你知唔知啊？我啲幫我打印嗰啲朋友咧，即係我好感激佢哋嘅。其實佢都話：喂，大佬，不如你專心做節目啦，俾我哋處理啦。我話都唔得嘅，其實我好多細節嘢要自己親自處理。而家咧，我哋每日星期一個禮拜裏邊有三日，每日有3小時係派嘢嘅。星期五、星期一5點至8點，8點鐘入嚟做節目，係坐到入嚟做節目之前。仲喺出邊派緊嘢， 整整3小時。 係啦，我同阿邝永宣同埋另外一個義工3個人，咁然後咧就整整3小時，一個禮拜淨係派嘢9小時，未計翻嚟每一朝由11點到1點鐘嗰2小時係處理維修機器，維修機器未講收割，夜晚黑翻嚟收割再撳掣，先至可以搣到呢個 target。搣到呢個 target 係一開波到而家係6000多人嘅，其實6000多人係講緊12000多隊，差唔多係。咁好嘢，我哋而家已經差唔多派到2000多啦。喂，真係呢個紀錄嚟㗎！ 速度已經好驚人啦！ 我自己都物諗唔到會咁犀利嘅，其實係。咁仲有後邊嗰啲 production team 嗰啲人一路幫我哋去不斷去印嘅都有，除咗我哋自己印之外，亦都有精益求精。咁包括我都好感激設計嘅 Alpha 咧，就係咧。佢一路將嗰個設計一路啊， 係不斷 modify。 由你開始 share 佢個 post 開始，佢一路 modify。係 啊， 將嗰個嘅質素啊，到而家無論係入風啊、落雨嗰陣時會唔會濕啊，都考慮得好周詳。我覺得呢樣嘢係真係特別感激呢個設計嘅 Alpha。我覺得係佢唔係話停咗喺嗰個位嗰度喎，而係不斷去 modify 嗰個產品嘅設計，而希望可以咧就係多啲人咧係能夠受惠。咁我而家諗緊，邝永宣都問我。可唔可以將個 file 咧去擺出嚟咧？喺外國嘅朋友咧，等加拿大、澳洲啊、英國，我哋好多聽眾咧，如果屋企有 3D printer 又買唔到口罩嘅咧，就不過可以買到6200嘅咧，就可以自己印。啊，咁我哋都會問一問呢、這個即係設計嘅。都係 Alpha， 如果佢覺得係 OK 嘅咧， 我都收到有個加拿大嘅醫護， 我哋不斷收到啊，有英國啊，有加拿大嘅朋友啊，有澳洲嘅聽眾咧都問，可唔可以將個 file 擺出嚟，然後咧，但係佢哋可以打印。咁嗱，當然啦，亦都有人咧就盜用咗 Alpha 個 file 咧， 攞咗去 賣錢， 變咗商業行為。 大佬$80一隻啊，係 嘛？ $160一對， 大佬 喺即係喺街啊， 仲要賺暴利添。 係啊，咁所以咧就。大家記住咧，呢、這個就大家 是一個 movement 嚟嘅，我覺得即係打人係令到戴防具出街唔係暴徒，呢個係最重要嘅目的，唔可以俾啲警察咁樣鬥啲僆仔，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保護。我都話啦，2003年沈祖耀係帶6200嘅大佬，係帶住兩個 P100 嘅雷貫噶，喺醫院出嚟見記者嗰陣時候，邊個話嗰個就係暴徒啊？係咪根本就係差佬老屈？而家根本係。咁所以我覺得名正言順帶出去嘅，我哋係攞咗嘅朋友，希望你哋用，因為後面係一啖心機嚟嘅，其實 同埋令到口罩一個外科口罩可以分4次至6次用， 係啊，六 幾好啊， 4次嘅差唔多，係 啊，可以做到4次。 你每日每晚只係將個6200或者7200嘅口罩浸一浸1:99嘅漂白水晾乾佢咁啊得啦，第二日又用過。 唔係，我有見到有啲朋友係真係長期用嘅，佢哋係咁長期用嗰啲朋友都一路話俾我哋聽咧，其實嗰個嘅雷貫咧吸氣嘅情況啊 ，even 上樓梯啊 ，OK 噶，冇問題啊， 做 outdoor 嘅地方咧係完全冇問題嘅，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唔係純粹一個紀念品嚟嘅，大家唔知頭唔知路，見到有啲人攞你又攞嗰啲咧，就我你攞咗翻去都冇所謂。 同埋佢個防戒係好好噶，我發覺講嘢細聲咗好多，即係證明咧。是很密封的，是 但是都聽到， 聽到， 是啊，聽到的，是 我去區議會都是帶著來講話的， 就帶著的，喂，下次拍張照片給我， 是 嗎？是啊，西貢區議會的，喂，叫手足個個戴曬，坐在那裡對著鄧炳強，什麼時候下 來啊？未啊，未知啊， 未知啊，喂，他下來那次記住帶著這個 6200， 6250坐在那裡對著他， 會， 是嗎？還要56000的旅館，是嗎？就是等他看看他什麼料，是嗎？是不是覺得警察尊嚴受到侮辱？咁嗱，頭先我哋講翻今日嗰、那個仲有嘅要多謝幾個人嘅，其實一個就係喺英國嘅 Dr. Liu 啊，真係 好人嘅。每次佢都會寫封信 personal letter 俾我嘅。 哇，犀利！ 就係咧將一啲好專業嘅醫療級別嘅防疫物資咧係寄翻嚟俾我，喺英國嘅倫敦。咁我真係好感謝啊呢、這個 Dr. Liu。咁啊，今次最好笑係咩咧？呢、這個禮拜抗亞里嘅收到嘅抗疫物資係多過我嘅。呢、這個只係其中一樣嚟嘅啫，抗亞里收到抗疫物資，未計嗰啲鴨肝啊、雞肝啊、嗰啲 jerky 啊嗰啲咧，就一大箱。 即係食咗會增強佢嘅免疫能力、啊、抵抗力。 咁啊，當然啦，因為我哋亦都係真係好concern，因為涉及有兩個，而家一隻德國嘅狼狗同埋上次聖州嗰個女馬主嘅松鼠狗過身之後咧，就我自己估計咧，好多動物嘅遺棄潮係出現。但你要記住，你遺棄好容易。接收嗰啲流浪狗組織咧，佢係養佢一世嘅，佢唔會將佢人道毀滅嘅。人道毀滅嘅就係 SPCA 嘅啫，其他嗰啲咧係會養佢一世，即係話跟住嗰10年、10幾年就將個責任交託咗俾啲善心人。其實唔應該係咁，我覺得。咁所以我哋就會盡量去幫呢啲嘅狗舍、貓舍。咁我哋就訂咗第二版嘅綠水咧，就呢個星期六咧就會交貨啦。咁就喺澳洲運咗過嚟，咁已經到咗香港啦。咁咧就第二版嘅綠水咧。就有千幾支，咁我哋咧就會第一版差唔多賣咗好多啦，已經係。咁我哋會繼續咧去俾嗰啲嘅動物組織。係。咁如果你哋係需要購買嘅咧，就下個禮拜一，記住下個禮拜一上嚟咧就有呢個綠水啦，亦都有我哋啱啱應該係呢個禮拜 Rose 嘅咖啡豆。咁咧就下個禮拜一，因為呢個禮拜好多人上嚟買咧，就啱啱賣曬已經嘅，因為我哋每一次咧就係做10kg嘅啫，10kg大約做到50包到，200g 嘅。咁就確保咧，因為你 roast 咗太耐賣出去俾個客咧，其實已經過咗佢最佳嘅享用時間。 即係個質素好好嘅。 係啦，佢應該係 roast 咗之後一個禮拜，咁我哋就差唔多 keep 到啱啱賣曬。咁然後咧就係由嗰個一個禮拜之後嘅一個月裏邊咧，你就可以享用。咁所以今次第二個 10kg 嘅咖啡豆咧，就會星期一，亦都會咧係最好嘅享用期嘅咖啡豆就會嗰個時間發售。咁就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咧就係、是、抗疫三寶。咁啊呢個公仔咧，咁就係我哋遲啲都會公開發售嘅。其實呢個就係一個Pippi 嘅一個俾個膠紙 YouTube 黃標， 係啦，黐住咗個口嘅一個扣有個扣針嘅，佢可以扣喺背囊啦，扣喺件衫度。咁咪表示一個態度嚟嘅，其實就係、是、喺一個抗疫下邊對言論自由嘅侵犯咁。除了剛才我剛才提到的 Dr. Liu 之外，還有有些朋友寄了很多物資過來的，這就這個在美國加州的 Sherman Poon、亦都是有這個 Judy Cole， Judy Cole 亦都是在這個的加拿大的寄過來的，所以就多謝大家，亦都代抗亞里就是多謝大家，大家記住了就要 如果你哋自己缺物資嘅，你自己用先，優先用先。如果你哋需要調翻轉，要需要打印嘅話，我會盡量睇下問準咗個設計嘅 OK 嘅話咧，我哋就擺去即係 send 俾嗰啲嘅 PM 俾我哋嘅朋友，就 send 個 file 俾佢哋。咁就希望你哋就唔好攞去作商業發售。咁啊，印多幾個俾自己用或者朋友啊咁樣喺外國啊，我講緊即係喺海外嘅香港人。咁嗱，今日咧就48宗確診咧，就係有史以嚟啦，差唔多單日最高啦。 最高啊！香港嚟講係最高。 咁啊，何柏良同阿梁卓偉都分別咧，就係召開呢個記者會。咁喺記者會裏邊咧，就何柏良嘅講法就係話佢估計啊，就會有差唔多600宗嘅確診個案。係 啦，如果唔能夠切斷而家呢個持續不斷嘅輸入確診嘅個案嘅話咧，咁就好短時間咧，你就會見到香港突然之間大爆發，係會高達咧600宗。 係啦，咁咧就阿梁卓偉咧就調翻轉有少少趌阿何柏良嘅，佢就話我哋流行病學就唔會估計，我哋唔係占卜，估計都冇意思。嗱，我覺得咧，梁卓偉咧就太過小氣。 哦。 即係坦白講，何柏良係你同事，就算佢講嘅嘢你唔同意都好啦。你喺一個咁嘅抗疫關頭就唔係私怨毛嚟嘅，係嘛？即係你唔需要咁樣單單打打。我覺得梁卓偉我都係我認識曾經共事過嘅朋友，即係當時喺特首辦。梁卓偉係一個正派嘅人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唔需要咁樣去，即係大家嘅睇法係唔同，但係大家嘅目標係一樣，就係、是、向香港人發呢個警號啊嘛。 係啊，提高香港人嗰個嘅警覺性係重要嘅，係 啊！呢個大家 個 目標 係 一致嘅，所以你唔會話因為阿何柏良講嘅數你唔認同，或者咩都好。既然目標一致，即係等於我哋過去嗰半年啫嘛。如果梁卓偉同阿何柏良係兄弟爬山嘅，咁咪各自努力咯，係咪？唔需要即係私怨毛啊！酸味重啊！呢啲咁嘅説話，千祈唔好學。 就我又準啲嘅，佢係某一啲嘅骨節眼咧講得唔夠精確。我而家咧就再做少少嘅修正，唔需要呢啲係嚇。 即係俾人睇到你唔得大體啊！我覺得，因為特別係而家即係一個咁樣嘅緊張關頭。但兩個嘅 message 好 clear。咁同一時間，本來袁國勇都應該出嚟嘅，但我覺得袁國勇係而家俾一個嘅政治問題困擾當中。 因為琴日前日嘅文章 係啦，因為佢明報嗰篇文章，呢篇文章咧係我覺得啊，係反映到一個科學家嘅應有嘅風骨。點解咧？就係因為佢講出咗幾個最重要嘅事實，而呢個事實坦白講，亦都係 common sense。第一叫做武漢肺炎有咩問題？ 係啊。 第二係因為中國人食野味，同美軍播毒無關。係咪呢個亦都好清楚？第三劣根性，因為2003年已經係食野味嘅啦，所以佢就話會有沙士3.0。 係啦，如果而家呢個 就係沙士2.0， 十幾年之後就有沙士3.0。一日香即係中國呢種劣質嘅飲食文化，甚至乎用文化添啊，唔係淨係飲食添啊。呢種文化唔改嘅話咧，再會有第二次嘅即係錯誤。 嗱，出自袁國勇之口。大家就重視，其實呢啲言論我哋都講咗好耐嘅，係嘛？香港人嘅 common sense 嚟，我哋到而家仲係叫武漢肺炎㗎，係嘛？或者可以叫做中國肺炎都得嘅，我覺得其實。不過科大校長史維就唔俾，因為科大學生會咧就寫信去支援喺海外嘅，出咗個新聞稿喺海外嘅科大學生寄啲物資俾佢，就叫做中國肺炎，就俾阿史維咧就公開鬧， 見到 係啦，直情公開鬧啊，就話咧唔應該用呢個咩嘢。咁你咁中意嘅話，咁你咪翻大陸咯，同陳法拉一樣咯，我覺得。好啦，嗱，而家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呢個情況大爆發係會出現嘅，我覺得大家就要諗幾個問題。我覺得第一幾時，我自己目測咧，香港人呢個禮拜咧，無論喺公共交通、公共場所食嘢嘅地方咧，係多咗市民，而我自己亦都睇到多咗市民唔戴口罩。 鬆懈了的 意思，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情況？ 有啊，有啊， 即是你自己的頭， 你會看到，因為咦，不是啊，相對於意大利爆得很厲害，伊朗很厲害，歐洲、英國、美國直線上升，香港相對地少，兩個digit而已，還是維持一個低水平，人家幾千，我們是幾，講緊200多，現在都未夠300，所以多了人是放鬆了， 還有 一種是疲累，唉，唞氣啦， 事實上是很辛苦的。事實上，日日咁樣全日咁樣戴口罩好辛苦。咁我覺得咧，就大家有機會鬆下，即係無可厚非。我都唔係話怪責佢哋，即係呢個人性嚟嘅。其實，即係你 social distancing 咧咁耐咧，即係大家都想 維也勞嘛，你見到嗰啲、 不過真係困難嘅。歐美嘅醫護人員又好，香港嘅醫護人員，佢哋都走出嚟呼籲，我哋願意為大家，我哋即係成夫妻隔離添啦，翻到屋企係瞓車房啊。 因為如果我哋唔做好本分咧，醫護大鑊。 醫護人員都隔離啦，大家能唔能夠為咗我哋乜？你哋唔係撐醫護咩？好似黃任康咁講，點解你哋唔可以即係減少一啲？唉，唔好咳嗽啊，拉低個口罩啊，減少聚餐啊，出少次街啊，唔去旅行啊。其實就是說不做這些事不會死的，但是做了之後呢就大家一起死了。甚至 台灣你知不知道、台灣人、啊、那些里長、搞旅行團去西班牙、葡萄牙被人罵到仆街回來、道歉、要公開、就說為什麼這個時候還帶大拉隊去旅行、還去這個西班牙旅行，所以你見到人哋嗰個意識都係高嘅， 係啊， 所以我哋 台灣而家輸入都多咗啊，佢哋 多咗一定係啲 全 球化啊嘛， 係啊，即係個個歐美嗰啲留學生翻曬台灣翻嚟香港啊，係 嗱，咁你全球爆一定係海外輸入先，然後再到本土爆發，所以而家咧就係海外先，跟住就會本土爆發，因為嗰啲人周圍走嘛，而香港係一陣間再講佢個隔離政策嘅失敗。但這個這樣的就是在海外回來的情況和那種意識的鬆懈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大陸說他們零感染、而我們一直覺得那些病毒的來源是來自內地的、就是遊客啊、內地回來的人啊等等啊，所以當大陸零感染的時候，特別持續這個星期大陸都說他們的單位數字啊等等 很少一路 又說復工、又說成、大家就受到那些宣傳影響、就覺得這個疫症會過去、我為什麼會看到呢？很簡單，我哋派雷冠我知㗎啦，其實每一次我哋發出300個 email， 就初開始嗰陣時咧係有280到270人嚟攞嘅。 哦，即係有十幾個冇嚟嘅啫。 只有十幾個冇嚟嘅， 即係少過一成。 係啦，少過一成。 幾個 percent？ 好啦，直至到最近嗰次開始越嚟越多人，我唔得閒啦，我唔嚟啦，我揾人攞啦、或者我任何時間就踩上嚟攞啦。 即係冇咁緊張啦。 冇咁緊張啦，開始。點解咧？因為佢覺得都唔係好緊要啫，而家冇事嘅，遲一個禮拜攞咪得咯咁樣。坦白講，我再告訴大家，我們是不會留給你們的。如果你們收到 email 不來拿，他就會退給下一個，就會一直退下去，到你上來拿的時候就沒有了。這個就是我清清楚楚告訴大家， 因為個初衷 就你不可以 expect 我們24小時 on duty 等你上來拿的， 確實是想給最有需要或者是用得著的人的嘛， 很簡單，等於你去排隊去酒樓輪位入座，你過了秒就沒有了，人家就坐了你的位置了嘛。所以我就說你不可以說因為我不得閒各種各樣理由，那就代表你放棄權利的了。我覺得我再清清楚楚告訴大家，因為事實上我們是沒有人手去覆你們的 perfect message， 告訴你可以哪時來拿，幾時得閒，你得閒的那天我得不得閒，有沒有人在這裡。坦白說這個行政負擔其實是令到我們百上加斤的，其實 即是寧願打多幾套 即是不要令到人家做事的人是要 extra 要即是煩到人家要做很多其他行政工作、我覺得這個是最基本的原則、是吧？通知你何時來拿你就來拿，不得閒你我們是不一定你個人本人來拿，你委託朋友，但你委託朋友的時候麻煩你 check 清楚你登記的是用哪個名字、是用哪個電話號碼和哪個電郵。如果不是來到那些人是很慘的，因為他後面排了隊，他自己說極都錯，跟住又打電話給你，你又不覆、他就自己戇居居地站在那裡。這兩三個星期來不少這些人，那些是你老友來的、到疫症過了之後記住請他們吃飯，真的面懵懵地站在那裡，是啊，面懵懵地站在那裡做好自己本分，這個是我對大家的要求。真的無論你有病，當然戴口罩，不要出街， 其實跟防疫一樣， 是跟防疫一樣， 防疫真的，現在說的就是做好自己本分已經差很遠， 而且我也不想那麼多人聚集在這裡、所以快點來拿，拿完快點走，就是這個意思、即有很多人說為什麼不跟我們拍照、不跟我們打招呼、喂大佬，等於人不想在機場聚集一樣、政府都不想他們在機場排隊、排那麼久嘛，所以我就說一定是來到報電話準確訊息是 為了大家好、其實 這個最重要、但現在這種防疫意識的低落呢 是迎接疫症的高峰期呢，這個這樣的反差令到我很擔心的，真的、所以我呼籲大家，如果你在看節目的星期六星期日不要出街，接下來這個星期六星期日盡量留在家，特別是你有小孩有長者的，不要說一家人出去吃飯、真的不要接下來這個星期六星期日真的要看定一點，你現在看到他來勢洶洶呢、我自己覺得第二次爆發是已經發生的了， 如果確診突然間增咗十倍，其實增咗十倍，其實即係海外輸入 好犀利嘅個數字，係你會見到係。雖然你係講緊都係幾十啫喎，但係你要記住啊， 意大利就 倍增啊，係倍增啊。 意大利就係咁嚟。 我睇佢 formula 話佢二乘二乘二啊，喺幾日之內就可以倍增㗎啦，係。 因為梁卓偉講嗰個佢自己嘅憂慮係咩咧？佢話原本係低於一感染率，而家已經係高於一啦。高於1即是話，好似你頭先所講啦，就係幾何級數咁上下啦，會係。如果係高於1嘅， 即疫情受控係要低於1，慢慢慢慢咁樣，唔會一個潛即係傳染另外兩個至三個。當一個傳染另外兩個至三個嘅話咧，就好短嘅時間就會倍增噶啦，係。 唔係呢個係大家個速度，你睇意大利、西班牙你睇到嘅，其實嗰個上升嘅速度唔係我哋再之前嗰段時間咁樣噶啦。之前那段時間是因為我們一路大家的防疫意識高呢，是令到一路拖慢。因為我再講一次呢，其實社區爆發首先衝擊醫護、醫院，醫院隔離病床不夠，然後醫護感染，如果再在醫院爆發，病人沒辦法收入去醫院的時候，就會放在社區，結果社區爆發更嚴重。這個就是武漢和意大利北部是一模一樣， 是的，還有會迫使到一個瀕臨崩潰的醫療系統要選人去醫，那些老一輩的就不行了， 意大利老 人醫 了，有你的 不會再醫了，等你自生自滅的了，這樣是即係 遊山節考啊嘛！ 黃任康醫生咪走出嚟，即係公開地講，請大家唔好逼到嗰個醫療系統去到嗰個咁樣嘅境地，佢哋覺得係好痛心㗎嗰陣時係。 唔係，但係有幾樣嘢，我覺得係要快速作補救嘅。其實未來幾日仲係海外翻嚟嘅高峰嚟嘅。其實嗱，第一，我真係希望酒店業界嗰啲人咧，盡量成棟酒店鋪歪出嚟做隔離。喺機場嗰啲酒店，一落機而家就好似開咗亞博做呢個隔離檢疫。我覺得機場富豪酒店都應該做隔離檢疫嘅，其實 你 唔可以俾入市區，我覺得係。 因為如果你唔係咁做， 索性封咗。 今日邱騰華就係話有啲酒店業咧，未必想傳動都係做。我想話俾你聽，你做咗之後咧，其實其他人都唔會入去住嘅。 點解政府唔 compensate 佢哋啊？既然係咁，既然係咁，應該就呈過去做咗去，即係做隔離檢疫。 喂，大佬，我唔介意政府俾錢富豪酒店去 compensate 佢做隔離酒店。如果他們肯做的話，將來疫情過去大家支持他們。喂大佬，現在是關鍵時刻，如果他是可以一落機即刻在酒店檢疫的話，你想想他那個播毒的機會是小了很多， 不要逼了他們回家，跟著就影響到家人、長者那些，跟著才去醫。 喂，你知不知道現在多嚴重、因為有一個是菲傭、即是確診、就現在有菲律賓回來的要戴電子手帶的，被僱主拋了出街、 有啊，有看到呢個 講。係啊，唔准喺屋企啊！點解啊？懷疑佢播毒啊！ 求助嚇。 正路，如果佢可以喺機場隔離嘅話，咪擺喺機場隔離咯。 磨14日嚇，隔離14日。 喂，呢個係好迫切嘅，我覺得，因為跟住你而家目睹嗰個情況已經係呢，因為海外輸入啦，而家係個 pattern 好清楚啦，已經係8個係留學生，加拿大、美國、英國翻嚟，即係喺48人裏邊有8個係留學生。 喺前 咁仲實仲等乜嘢？ 喺前日啊，有啲落機啊，有20多個，應該24、26個就已經係有發燒啦， 要 call 白車啦，已經。咁你諗下，翻到嚟之後，仲有啲係未咁快有症狀噶嘛？係，所以點解話嚟緊嘅1個禮拜或者10日係危險就咁解啊？ 仲有好簡單，佢未必係佢自己隱性病人喺英國或者喺美國嗰陣時，可能喺飛機上面感染嘅，好大機會噶嘛，係喺飛機上面感染嘅，其他人啊。他未必自己是他自己咩隱性病人的。所以你現在看到的，如果、今天最恐怖的是有機場揸機場的士的司機有。 哦、是 他說他自己全程戴口罩的。都中了，我不知道中間發生什麼事。一個揸機場的士的，你看到一個空姐、一個菲傭。 密閉的空間很恐怖的，其實是。 是啊，還有啊，大家之前很多人就說、中那些都是藍絲來的，佛堂啊、北角佛堂啊那些，打邊爐啊那些。我告訴你，今次我不是講笑話，講真的。今次的 life pattern 咧 ，lifestyle 咧，消費 pattern 咧，好大機會可能係黃絲。點解咧？中產專業， 後生， 中產嘅下一代 ，pure fitness， 平價嘅就去 California 做 gym。pure fitness 應該就係高價啲嘅啦，我理解就係貴啲嘅其實。跟住蘭桂坊，跟住愉景灣婚宴，咁你就知道同過去。這些所謂基層大陸回來的人，基層消費的人， 咁樣， 即係 喺個社區感染係兩回事嚟㗎。 唔係打邊爐㗎，佢哋唔係打邊爐感染㗎。 今次可能係蘭桂坊飲酒㗎，其實係飲紅酒啊等等呢啲啊，或者去做 gym 啊，其實係。咁、所以呢種 lifestyle 嘅 pattern 改變咧，係會令到中產中嘅機會係大嘅，其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先，翻嚟繼續講呢個第二次大爆發。 由十二號開始咧，就我哋有大力咧就推外賣。咁新蒲崗外賣自取咧就全單九折嘅，消費滿$100咧就九折，再送一支酒精嘅消毒出走液。呢個咧我哋斷咗好耐嘅，呢個咧係精心製作，有噴霧劑。呢個就係呢一個係乙醇啦、乙醇啦、甘油啦，同埋加雙氧水，照足香港 U 嗰個比例構成嘅。咁如果你新加入成為 Storeit 我哋嗰個 App 嘅紅米會員咧，就85折優待添。外賣送貨嗱，呢啲咧係自取嘅。如果送貨咧，每張單消費每$100咧，就可以送去某啲指定嘅地點，就送一個例湯俾你添，同埋一支捽手液，每$100都係咁樣樣。咁新蒲崗咧外賣送貨咧。新蒲崗邊啲地方以前唔送嘅，而家都送埋咧。我哋請多咗夥計去送貨，就係雙喜街、大友街、五方街嗰啲工廠大廈、六合街、八達街、三竹街、景福街、係彩怡花園呢啲地方咧，全部列咗入去我哋送貨去嘅行列。三間時代冰室、九龍灣有得送外賣。炮台山和馬鞍山要自取的，冇得送的。無論外賣或者自取，每一單消費滿$100咧，就可以獲派一支捽酒液；每一張單消費滿$200咧，就可以獲派兩支捽酒液。如此類推，派完為止。